我差点炖了龙王三太子。 欢迎收听由红瑶原著，林少侠领衔，又玄幻又搞笑又浪漫的有声剧 《龙子驾到》， 铃声剧房制作，喜马拉雅授权播出。第四集，趁龙三太子睡着的功夫，橙子去查了自己那一张藏得神不知鬼不觉的角落里的存折。尽管设了极其诡异复杂的密码，他还是不放心。手摸到硬硬的存折，一颗心顿时落到肚子里。打开看看里面那个参加了工作两年，辛辛苦苦积攒出的四位数，眉开眼笑的在存折上面清了一下。再去查看抽屉和柜子，发现没有翻动过的痕迹，所有东西都在，不见得只有那一条早晨买回来的白鱼。这就奇怪了，难道这个家伙把那条鱼给生吞了？他说自己是什么来着？龙王三太子？切，骗鬼去吧。不管怎么样，这个窝是他的，他的地盘，来历不明的入侵者一律扫除，长得再帅也不能成为非法入侵的理由。更何况这家伙居然用自己的沐浴桶洗澡。橙子这个人平时大大咧咧的，什么也不在乎，唯一重视的就是洗澡要舒服。这个木桶是花了自己几个月的薪水买来的，他的专用浴桶。那个家伙居然随随便便就坐进去了。这件事儿绝对不能原谅。现在就等那个家伙醒来了。可是这家伙一觉睡得好长，期间橙子数次要忍不住凑上前去想要唤他起来，可他那一副沉静甜美的睡容总是让橙子伸出去的手缩了回去，直睡到暮色沉沉时分，他才懒洋洋地翻了一个身，仰卧着脸陷在柔软的垫子里，睁着一双迷离的眼睛四处乱看，直到发现坐在不远处的橙子像是初醒来的孩子看到母亲一般，露出一个几乎还着纯洁光晕的笑。橙子心中又升起了罪恶感，似乎自己是一个即将要把孩子赶出家门的恶后妈。等一下，谁是他的妈妈？在想象中给自己一记重拳，警告自己要弄清楚屋主这种神圣不可侵犯的身份。橙子慢慢站起来，把那套运动服丢在他身上，清清嗓子。 时间也不早了，借你套衣服穿，快回家吧。 龙三太子抱着衣服坐了起来，蹙眉地看着橙子。 你把我买回来，这里就是我的家。 哎呀，喵了个咪的，真是离离原上谱啊。橙子回身捶了几下墙，以控制自己即将爆发的情绪，转过身颤抖着声音。 你如果你再敢说你是条鱼，我就把你下锅油炸。穿衣服马上。 男子的情绪顿时沮丧至极，这跟料想的完全不一样啊。小修不是说在人间他随便对哪个女子甜美的一笑，那个女子就会尖叫地扑到自己身上吗？今天自己也笑过无数次了，他这辈子都没有这么装可爱过，却完全没有入这个女人的眼，以失败告终，要被扫地出门。他的自尊心第一次受到冒犯，猛地一把扯下浴巾。橙子捂脸乱跳。 哎呀，你干什么干什么呀？ 穿衣服呀。 他横了橙子一眼，慢悠悠地回答，从容地穿上运动服。 好了，我穿好了。 橙子不小心从指缝里面窥了一下，确定他真的是穿上了。 真够紧身的，线条都勾勒出来了。 呸，线条关自己什么事啊？这才拿下手来，颠颠跑去开门。门打开了，橙子做了一个请的姿势，男子却仍旧站在原地毫无行动。 我饿了。 他看着橙子清晰地说，他可不是那一种受到挫折就会放弃的个性， 他的执拗是声名远扬的。哼。橙子扑在门上，悲极而泣。一刻钟之后，一碗鸡蛋面热腾腾地摆在桌上。男子坐在桌前，拿起筷子，盯着那碗面，久久地凝视。 您倒是快吃呀。 桌子那头，橙子无力地说道。男子眼中居然闪出点点泪光。 我很久没有吃人间的热食了。 挑起一根面，欣赏着缓缓上升的热气，闭目深深地吸了一口香气，赞叹地叹了一口气，小心地送进嘴里，然后进食的速度骤然加速，用风卷残云来形容那也是太客气了。橙子只觉得电光一闪，只剩下一个空碗在桌上滴溜溜转。男子面带艳足的微笑，眼睛眯着，粉色的舌头沿着唇轻扫了一下，意犹未尽地咬着下唇。橙子看得目瞪口呆。 您几百年没吃过东西了吧？ 吃是吃的，净吃一些果子啊、鱼啊什么的，都是生冷的，还是人间的热食香。 有完没完啊？ 橙子闭了一下眼，耐心地说。 您吃饱了，睡足了，现在可以走了吧？ 我真的无处可去。可怜兮兮的表情再次出现。这次橙子决定不为所动。还有完没完了他。 那不关我的事。 是你买了我。 啊，我求你了，别来这套了。 你是不是还不相信我是龙三太子？ 哼哼哼。 男子突然跳起来往浴室走去，一边走一边脱衣服。橙子大惊。 喂，你做什么呀？ 我了个老天爷啊，又脱，要命啊。我要到桶里去。 你不是刚洗过澡吗？ 今天是什么日子？橙子活了20年，还没有见过光身子的男人，今天却一而再再而三的让他纯洁的眼睛失去贞操。我现行给你看。话音未落，他已经丢下最后一件衣服，扑通一声跳进桶里，不见了。橙子见他脱光光，本想躲得远远的，却发现他一入水就看不见了。按理说他1米8以上的身高，进去以后即便是蜷着也要露出一个头顶在外面的，这怎么？橙子却不敢靠近，担心再度看到裸男出水。惊异地张望了半晌，不见动静，有些担心起来。他一个大男人，不至于淹死在浴桶里吧？橙子甚至隐约看到了明天报纸的头条：单身女子住所浴桶，惊现男裸尸，警方分析，情杀可能性较大。想到这里，眼前一黑，终于按耐不住了，小心地凑上去，嘴里嘟囔着。 你没事吧？ 我是爱慕离，也是不择手段得到他的月离公主。我是主播似水子言，多多订阅、评论、点赞哦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下集同样有意思。